第25集。这离魂之法比我想的要简单，只见巫贤蝉那么一抓，就把李长生的魂魄从他的身体里拿了出来，惊色道，迷迷糊糊地跟着我们。我们带着他坐着他的高级汽车出发了，狗腿金坐在副驾驶，也是一脸的严肃。到了地方，我们下了车，站在这二层小楼门前。今天跟昨天不一样，今天的小楼外面啊，围着一圈淡淡的金色柔光。我伸手去摸，只觉得有点温热，可猫型的巫贤蝉被撩着了一小块毛，就在鼻梁之上，它嗷嗷叫的喊我：“ 老婆，我熟了，我熟了。” 我急忙蹲下身去看，果然撩着了一块，在鼻梁上浇着冒着烟，闻起来还怪香的。 哎，老婆，你在做什么？ 你闻起来怪香的，好像一块用黄油煎的牛排。这是什么呀？好像很厉害。他变成人摸着自己的鼻梁，疼得倒吸冷气。 是巫灵，巫灵会护着老屋子不被别的灵体进入。 我恍然大悟，巫贤蝉的猫身是灵体，是类似魂魄一样的东西，所以一般人看不见的，只有孩子和我还有别的灵体能看见的。我吹了吹他正在快速愈合的伤口。可是你昨天也进来了呀，痛痛飞飞，痛痛飞飞了。 昨天他对我没有敌意，今天不一样。老婆，进去探探路吧。 我走过去，有礼貌地敲了敲门，就好像带孩子上别人家玩的家长。巫灵的声音从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：“ 走开，带着他们走。” 昨天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帮柳小姐投胎转世。 没说好，我的柳小姐现在好得很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也不知道自己已经那个了。他好好的，我还能陪他好久好久，他不需要投胎，你们快走。 哦，真的吗？你看看， 花园里有一棵百年古树，是柳小姐的父母结婚的时候种下的，现在已经长得两层楼那么高。李长生不再是那副老态龙钟的样子，而是回到了青年的时候，正坐在树顶强壮的树枝上，对着窗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那里的柳小姐笑。柳小姐正画着一幅油画，鼻子上还沾着油彩。 你是谁啊？怎么爬得这么高？多危险呢？ 危险的话怎么办呢？ 危险的话可以来我的屋子里，很近的，两步就可以了，很安全。来吗？ 当然了。 男人握上了女人的手，堂而皇之，登堂入室。我收回视线，对着巫灵说道：“你看，你永远无法阻止相爱的人重逢。巫灵啊，快放我们进去啊！”那光圈不情不愿地闪烁了两下，暗淡下去。巫贤蝉带我进了屋子，巫灵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脸色惨白。巫贤蝉冷哼一声：“ 哼，消耗了不少灵力吧？你连我都敢伤？ 哼，我有什么不敢？他走之后，这房子没有人住，也没有人惦念，我很快就要消失了。” 楼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柳小姐拉着李长生跑着下来往外跑，衣袂飘飘，就像是抓不住的雪。 迪凡德，我出去一趟，画画的颜料用完了，我去买颜料，不必担心我，我很快回来。 说完，他对着李长生调皮地眨了眨眼睛，转身向外走去。巫林平静地看着，说道：“ 又是这个借口。” 过了一会儿，柳小姐又带着李长生回来了，这次看着稳重了不少。 柳小姐言笑晏晏地挽着李长生的胳膊。 迪凡德，给你介绍一个人，这是我未来的丈夫李长生。长生，这是迪凡德，我的守护者。 李长生别过头去，不情不愿地跟着金色灵魂握了个手。我隐约明白，这应当就是柳小姐生命之中最快乐的日子。往常只有两天快乐的日子重复，今天因为李长生的到来而开始补全，开始变得完整。看来乌林不是第一次跟李长生握手。过了一会儿，柳小姐又下来，身后仍然跟着李长生。 迪凡德，你看，这是我画的画。 画上是一家三口，在宅子的花园里，远处的秋千上坐着个有些透明的身影。 你看，这是李生生，这是柳生生，这是两个生生的孩子，叫做不息。这是迪凡德，迪凡德也要像保护我一样，保护我的孩子哦。 好，那你的孩子叫我什么呢？叫我干爹吗？我都能当不息的爷爷了。 不，还叫迪凡德，你是我们永远的迪凡德。 灵魂不灭，浪漫不死。柳小姐又带着李长生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乌林看了一眼表，叹了口气。我就明白，又到了那个失魂落魄的时间了。可是这次柳小姐没有自己回来，她带着李长生一同回来，两人身上都湿漉漉的，脸上却是笑着。柳小姐炫耀一般的扬起两人牵着的手给乌林看，李长生配合地举起了手中两张湿淋淋的船票。 看，我等到长生了，明天我们就走，等稳定了我们就回来。迪凡德会等我，对吗？ 嗯，会的，只要你还回来，我就会一直等着你。我是你永远的、永远的迪凡德。 这剧情是乌林没参加过的，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说出了这句话。柳小姐拉着李长生上楼，进了自己的卧室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换了一身漂亮的衣服下来，走到大厅里看着我们。她牵着李长生的手，给我们鞠了一躬，显然是已经从回忆里走了出来，明白这一切只不过是最后的狂欢。她看向我，看向吴贤臣，最后看向李长生。 谢谢各位，谢谢你，长生，你回来了，没有让我白等。 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孤身一人，无儿无女，过去的几十年里，也不曾有过别的女人。生生啊，我日日夜夜都想着你，醒着的时候想你，睡着的时候想你。对不起，让你等了这么久，你会原谅我，对吗？ 李长生的容貌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布满了皱纹，她却仍是个漂亮少女。她亲吻她的手背。 说什么原谅不原谅呢？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啊。 暮色四合，夕阳温柔的洒向人间。乌贤臣画了扇门出来，送走了牵着手的两个人，让他们提前投胎。在老黄历上，柳曼生的资料下写着什么？我凑过去看，他的字写得跟狗爬一样。我眯着眼睛仔细辨认着这些字迹。因本人工作失误，导致柳小姐滞留人间数十年，错过投胎，命格发生改变，在此做出补偿，与李长生青梅竹马，琴瑟和鸣， 携手终老。乌贤蝉只字不提乌林庇护柳曼生的手，想来是不想乌林受到惩罚。我与他在一起时间越长，越发觉得这个猫柔软，也就越爱他。乌林在一边不说话，只自顾自地低头玩着那块怀表。 你怎么办呢？ 我还能怎么办呢？我也要走啊。 倒也不必如此，只要你叫我一声猫大人，我就给你想个法子。 我不要，人俩和和美美，我凑什么热闹？ 那有了不息之后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小孩子真的好容易受伤啊，我万一是个男孩子，几个月就管不住了。现在危险这么多，稍有不慎就还有人贩子什么的啊，我不好多说的啦， 你自己好好想想。他皱起眉头，似乎看见一个满屋子跑的小肉球子跌跌撞撞哭闹不止。 那猫大人怎么办？ 好说，你是比较喜欢玉、瓷器、金子还是银子？ 你呢？ 他猛然看向乌贤蝉，眼中放出光芒。乌贤蝉对他的大惊小怪很是受用。 我当然呢，我可是那个大人。 金子，就这个。 他像是怕乌贤蝉反悔，在屋子的角落里挖出一个小盒子来，从里面拿出一个小金珠递在乌贤蝉的怀里。乌贤蝉点了点头，一把抓住了他。 但在那之前，你要让我揍一顿。 乌林哪敢说话，被喵喵拳揍得滋哇乱叫，身上的白色大褂也变得全是裂口。乌贤蝉满意的指着金珠， 哎，好了，进来吧，直接进。 乌林一溜烟地钻进了金珠里啊，金珠滚了滚，不再动弹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刚才是在让他选容身的器具，这样就可以把他也带走了。金子易于携带又保值，可以一代传给一代。他应该是想把乌林送到柳小姐身边去，让他做他们永远的迪凡德。我刚想夸夸他，再亲他一口，他却卷着我的手腕告诉我快点走。我们连滚带爬地跑出了宅子，就这前后脚的功夫，这两层小楼失去了自己的主人和乌林，又被乌林挖了墙角藏着的珠宝，伤心不已，坍塌了。我们站在灰尘里相视一眼，我抬手给了他一个脑瓜崩。喂，你为什么不出来再装逼啊？ 我忘了，老婆痛痛，老婆吃吃。 他倒是委屈上了，一张大脸凑过来拱我，一定要让我亲他一口。